人院近视盟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依然会请到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说书聊书。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的介绍的这本书呢是《长舌男》，啊，是贾平凹幽默作品选，当然这个作者呢就是贾平凹了。那这本书呢精选了贾平凹幽默作品40多篇，这些作品呢从各个角度反映剖析了社会以及社会大变革中的各色人物的生活形态，也探索了人性在传统文化桎梏下的抗争与人性的复杂性。那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呢是充满了机智和诙谐，这是贾平凹作品又一个十分明显的艺术特征了。 这个在我们进入这本书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呢选了这个代总序，就是这一套所谓幽默丛书的代总序的一些部分来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套丛书我们可能只会为您介绍贾平凹先生这一本，但是呢这套丛书里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这个代总序里呢，他把整个中国历代幽默散文可以说他给捋了一下啊，更多的呢捋的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的，比如说啊，他在这个当代文学里啊，那他就介绍了说，小说家里像王小波呀、贾平凹呀，诗人里有刘亮程、舒婷、韩东、于坚呀，理论家中有孙绍镇啊，孙绍镇的我们曾经介绍过给大家啊，这些作家都曾经有过这种幽默的、神丑的、非诗化的、这种非美化的这种散文的创作。那像王小波的这种深邃啊，这个贾平凹的大智若愚啊，这个刘亮程的似乎冷漠的平静啊，还有像鲍尔吉原野的极致与悲悯啊，舒婷善良的挖苦啊，我们原来也介绍过舒婷的那个哈， 对 啊，还有于坚深刻的反讽啊，韩东在自我调侃中的愤激啊，孙绍镇的倒谬术啊，歪推歪理中有很深的这种文化思考啊。那这个代总序里特别提到了刘恒，说刘恒在他的小说里的这种快乐幽默常令读者在笑声过后有一种隐隐的疼痛。那代表作品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对， 我们在看的时候也会为既会为张大民这一家子里边有一些这种小人物的这种苦痛感到，怎么说呢，感到这种伤心啊，也会为他们的那种幽默面对生活的那种态度啊而欢笑啊。那还有魏明伦啊，他也提到了魏明伦，说魏明伦杂文里的幽默也是十分特别的。那除了幽默散文呢，编者还在这套丛书里收入了幽默的杂文和幽默的小说。那这个贾平凹的幽默作品选啊，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长舌男》，除了有他的幽默散文之外，也收了他几个精彩的短篇幽默小说，像这个《王满堂》啊、《饺子馆》等等。那编者这样做是希望在幽默文学的这种阵仗里啊，能够形成一定大的阵容，也希望在这个开拓文学形式上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进入到这本书啊，先给大家推荐一篇短文，叫做《笑口常开》。哎，这个短文呢挺有意思，因为这个短文我第一次读它啊，应该是在1992年，那就是20多年前的时候。 那都已经23年了。 当时呢，我去坐车，坐火车要去这个敦煌，那那时候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嘛，所以我先要坐火车从北京到兰州，那个时候是35个小时，然后没就是纯是硬座啊，还不能躺着啊，那我就带了一本贾平凹的散文集，其中就有这一篇笑口常开。当时在这个车上我看的就不亦乐乎，然后还跟我同行的两位朋友一块儿，我说你们看看大家伙多呢，我觉得哎有意思啊，有意思啊。后来等于在这期间，贾平凹的这个散文呢，就是在这20多年中我又翻过一次，但是我忘了具体的时间了啊。当时也是着意的又把这个看了一下，觉得哎还是挺有意思的。又过了很多年啊，今天或者就是这次，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我又把这个书翻出来，然后又看了看，觉得哦，好像跟多年前看感觉是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呢，又见过了很多欢笑，见过了很多幽默，觉得好像他没有那么幽默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代表了那时代的幽默的一种风格。 我先读那么几段，朋友们看一看，启社当年为什么会为之倾倒？ 天哪！ 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公正题写，赠启航先生存证。一阅过罢，偶尔去废旧书报收购店见到此册，遂折价买回，于扉页上那条题款下又公正题写，再赠启航先生存证。 太坏了。 写毕游走啊，进一家酒馆坐喝，不禁乐而开笑啊。哎，你有个这种现象吗？送一本书结果人家给卖了。 还真没有，从来没碰上过。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不像贾平凹先生，人家著作等身，人家东西很多，我一共才出了几本书，而且就是说除了第一本书出了之后啊，是属于那种哎呀广泛的送人，你知道吧？就出了一本书，哎呦，这出了本书，这恨不得说实话，外边停车看那停车的，我都这关收费的，我都恨不得要送人家一本。可是那第一本过去之后，就完全不是那种心态了， 是 啊，就一下就沉下来了。 嗯， 恨不得都得人家跟我讲，哎，听说你出了本书啊，能不能看看？我得跟人先聊聊，聊了一听，哎，他是真喜欢书的，而且他对我的这种写法，他可能还算比较认可啊。没问题，回头我递你一本。一聊觉得人家只是一客气，就说哎呀，这确实我现在手里也没有两本了，我再找找，如果出版社再有我再给您。 哎，你这说的真是实话。那有些人他觉得如果不管你要吧，觉得不给你面子，他有这种人的情况，对吧？但实际上他可能也不看。 对对对对， 回头就给卖了哈。接着读，大学毕业，年届30，婚姻难救，累得三朋四友八方搭线呀，但一次一次介绍终未能成就。忽一日又有人送来游园票，郑重讲明，哎呀，物色着一位好姑娘，同意明日去公园某某桥3根栏杆下见面。 嗯， 黎明起了个大早赶去约会了，等候的姑娘竟然是2年前曾经别人介绍见面的。姑娘说道，怎么又是你啊？掉身而去，木木在桥上立了半晌，不禁乐而开笑。 嗯， 你看他这最后一句都是不禁 乐 而 开 笑。 对， 好友某君编辑15年的杂志，清苦贫困，英年早逝，保存下那一支笔和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租3轮车送网友去火葬场火化，带化的队列冗长，忽见墙上贴有本场优待知识分子，立即返回来取编辑证书，果然火化提前，免受尸体烂臭，不禁乐而开笑。 这得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这太早了，现在不这样了啊！ 估计得80年代的 是。入厕所大便完毕，发现没带手纸，见旁边有被擦过的一片脏纸，应急御用。却进来一个人也蹲坑，只好等着那人便后先走，但那人也是没带手纸，为难半天也发现那片脏纸，企图带我走之后应急呀、啊、如此相持许久，均心照不宣，后同时欲先下手为强，偏这时又进来一人，背一楼注一铁条，他是拾荒者。 嗯， 铁条一点， 扎进去，脏纸入楼走了。两人对视，不禁乐而开笑。 这个其实就是就刚才你读的这个阿城先生在他的那个短篇里头，其中也有一篇是这个， 也写过。 讲的就是有点说就是那，但是这个时候说出来有点不雅，但是挺逗的，就是也是一个人上厕所，那时候就是公厕所嘛。 嗯。 老北京那种公厕所还不是那种有隔断的，都是那种大家是大敞洋开的啊。有时候那街坊邻里在一个地儿上厕所还聊天没事啊，然后那就是进去一看，哎，没带手纸，那等着吧， 嗯， 等着吧。等着一会儿又来一个往这一串，啊，俩人聊挺热乎，然后聊差不多了，问，哎，你这个带手指没有？那时候哟，我也忘带了。那俩人继续聊，再聊一会儿，第一个人夸把附地体走了。然后要走的时候，带走不走的时候，哎，你不擦了？是，嗨，已经都晾干了。 我继续来看哈，居住于 A 城的伯父，沉沦于20年右派生涯，早期离子散了，平反后已垂垂暮老，多回忆早年英武以及故友。我以他大学的一位女生的名义去信慰藉，不想他立即复信，只好啊信来信往谈及当年的友情，谈了数十年的思念，谈到现在的鳏寡人的处境，乃至发展到黄昏恋。我半个月一封，连续4年不断，而且信中呢一再说要去见他，每次日期将至呢又以患病推延。伯父终老弱病倒啊，我去看他，临咽气的时候说，我等不及他来了，他来了你把这个箱子交给他吧，又说了一句，我总没白活呀。安详瞑目，掩埋了伯父，打开箱子，竟是我写给他的近100封信。得以为他在爱的幸福中度过了晚年，不禁乐而开笑。 这就是所谓善意的谎言， 有点笑中带泪的感觉。 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不过也是晚年的一个慰藉吧。 陪领导去某地开会，讨论席上，领导突然脖子发痒，用手去摸，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领导脸色微红，选又若无其事地说，哼，我还以为是个柿子嘞。随手啊丢到地上，我低头往地上瞅，说，哦，嗨，我还以为不是个柿子嘞。会后领导去风景区旅游，而我被命令遣返。列车上买一个鸡爪，边嚼边想，不禁乐而开笑。不会来事儿，咱这现在这也是之前好多年以前的了啊。 嗯， 现在领导不会这样。 对，这样。 有了妻子，便有了孩子，仍住在那不足10平米的单间里。出差马上就要走了，一走又是一月。夫妻呢想亲热一下，孩子偏死不离家，妻子就说：“小宝，爸爸要走了，你去商店打些酱油，给你爸爸做一顿好吃的吧。”孩子提了酱油瓶出门，我说，那这个去，给了一个大口浅底的盘子，别洒了啊。孩子走了，关门立即行动，B 赶快去车站，于巷口远远的看见孩子双手捧着盘子，一步一小心的回来，不禁乐而开笑。 嗯， 你说这就给孩子都算计了，不，这也是没办法哈，这现在真是那个时候住房啊各方面都很 紧 张。 紧张， 嗯， 紧张。 夜里正在床上半醒半睡，有人影推门闪进来，在立柜里翻出一堆破衣服和书包，扔了，再往架板上翻出各类米袋子、面袋子和书包，扔了，在桌兜里又翻，是一堆读书卡片，凑眼前看了看，扔了，嘟囔了一句，顺门便走。我在床上说，朋友，把门关上，夜里有风的。小偷把门拉上了，天明起来整理房间，一地的乱书乱报，竟发现找了好久没找着的一份资料，不禁乐而开笑。坏事变好事。上大街回来，挤了一身臭汗，牢骚道：“有枪就在街上十字路口，我扫一通去。”回家呢，一杯茶未喝尽，楼梯上脚步声杂乱，巷中有人喊：“大街上有人用枪打死十几个人了。”我一听也往街上跑，街上人山人海，弯腰往里挤，问尸体在哪儿，尸体在哪儿呢？一熟人看见说，哎，不是说是你说的吗？忽想起刚才那句顺口的牢骚，不禁乐而开笑。 剧场里和一位官太太邻座，太太把持不住啊，放一臭气，四周喧哗，骂问：“谁放的呀？不文明！”太太窘急不语，骂声更甚。我站起来说：“我。”众人骚滑既息，却以手做三风状。太太呢，也扇，为我如臭物，回望他，不禁乐而开笑。你瞧瞧，出外突然有人迎面过来打招呼，立即停下，做疑惑状：“你不认识我了？怎么不认识啊？”于是握手，互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互问老人孩子健康可乖，又互相说胖了啊，瘦了啊，半天的淡而无味的话，分手了。终于还是想不起来这是谁，不禁乐而开笑。 嗯， 弄文学的穷朋友来家砍山，酒瘾发作，而酒瓶仅能控出一杯酒，取马鬃四根，个人站着吮吸，却大声划拳：“三匹马呀，无亏手啊，你一鬃啊，我一鬃啊。”窗外卖茶蛋的老玉对老翁说：“哎，怪不得咱出钱让人家写文章宣传咱，人不干呢，你看人家钱多酒量也大，喝了整晌也未醉。”其实说的是你鬃啊，鬃毛的鬃，就是听成你鬃我鬃了啊，听着不禁呢、啊、乐而开笑。路过一条小巷，忽见有长队排出，以为又在出售紧俏物品了，急忙列入其中，排到跟前，方见是巷口唯一的厕所，居民等候出宫，哎，不禁乐而开笑。这都是老黄历了， 老黄历。 现在公共厕所很多啊、 嗯。 去给孩子买一双袜子，昨日看实价时是1元。今天呢是1元2角，赶快出店门，打响一个喷嚏，喷出一口痰，正想是售货员在嘲笑我，我方有喷嚏打出，一位带着卫管员袖章的人却斥责我吐了口痰，要罚5角钱。掏出那1元，卫管员没钱找零，随在当地吐了一口，愤愤而走。走过10步，不禁乐而开笑。 嗯哼， 这是相声里曾经用过这个。 对， 嗯，说吐了口痰啊，人说罚5块。拿出10块来，你给我找5块吧，没钱找，再吐一口。这种出差去旅社住宿啊，服务员开发票，把这个作协作家协会这个作协写成了作协，做东西的做啊，穿鞋的鞋啊，不禁乐而开笑。下月偏停电，爬10层楼去办公室，气喘吁吁到门口了，哎，门钥匙呢却和自行车钥匙在一块儿，遗忘在车的锁孔里了，呵呵，不禁乐而开笑。路遇一女子，回望我嫣然一笑，极感幸福，即驱儿前去搭话。女子呢闪进一家商店，我赶紧尾随入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衣服啊，纽扣扣错了位置，呵呵，不禁乐而开笑。那乐的是他那纽扣， 嗯，有点意思。 名字是自己的，别人却用的最多，不禁乐而开笑。写完乐而开笑草稿，去吸一根烟，反身要誊抄的时候，草稿不见了，问妻，妻子说：“是不是一大夜写过的纸啊？我上厕所用了。”惊呼：“那是篇散文。”妻子说：“白纸我舍不得用，我就说写过的字的纸没用了嘛。”急奔厕所，幸而还未全湿，捂鼻子抄出此份，不禁乐而开笑。哎呀，这是1989年写的，有一感觉，好像这个贾平凹先生写这个下三路的东西写的还是蛮多的，上厕所就写了好几回， 以此为擅长啊。 嗯， 这个贾平凹呀，他不说普通话，这个是众所周知。 对 啊，我记得好像头几年吧，给他主持一个新书发布会，就戴登的新书发布会，就是在那次书市，就有一些年轻的记者说，嗯。有点听不太 懂，听不 懂 啊！ 我说，但听不懂也没办法，人就是这风格啊，就是无论在下边还是在台上，说的全都是家乡话。 哎，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原来可以啊，现在这个随着社会的进步啊，我们已经从这个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时候， 嗯、 我觉得如果再用这个乡音来讲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会听不懂的情况下，就应该带一个翻译。我觉得可以带个翻译，真的，你要替用户着想吧。现在是吧，用户至上啊，你得用户流量够了才能行。 这就相当于是成了一个事件性的，说中国话还得带翻译。 那咱们就来说说他自己写的这一篇叫做《说话》吧，看看他是怎么来理解普通话的。 你能拿陕西话来念吗？ 我保定话还行。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愁，只有安静的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呢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呢是我恋爱的时候，再呢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的时候。但我一学说普通话，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的一字步啊，有醋溜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呢终究没有学成。我后来想啊，是吧，领导人他有的也不说普通话，那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啊，说话的思维呢也要隔断，越发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呢就干脆不说了。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啊，他会说普通话，一切应酬呢由他说，遗憾的是兄弟是个口吃啊，说话呢很慢，结结巴巴的，常人有气儿了啊，要过去的那种危险的感觉啊，没气儿了过去的危险的感觉。偏有一天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个人呢也是一口吃，我的朋友呢就一言不发。过后我说，嘿，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他说，你看这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人家以为我在学他呢。 没错 啊， 真是， 所以 危险， 哎，有这危险，你干嘛学我是吧。所以他封了口。哎，我受朋友的启示啊，以后我更不说话了。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啊，这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吗？ 啊，那时候还不是呢。 那时候不是啊，那贾平凹比他还有名。 看来是， 反正书比他畅销。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两个字儿，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呢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只瞅着我也不说话。那天莫言因故没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呢问一个人啊，某某某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个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了过，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猛然才醒悟到纸牌上写了莫言二个字啊，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啊，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聋哑学校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了说贾平凹的这本幽默短篇集吧，叫做《长舌男》。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吧，朋友们再会。 我生在北方的小城，静静的朝白河边，为纪念他的宁静，我的名字叫做安。乍暖还寒的春天，燕子飞过田野，白雪悄然的笑容，在我十八岁那一年，离开了他的视线，来到陌生的城市，我也许一去不返。在乍暖还寒的春天，燕子飞过田野，飞到陌生的城市，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陌生的世界。